将国家团结起来，为今年稍后举行自由和公平的选举铺平道路。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就说，海地临时总理约瑟夫向美方提出派兵到当地保护基建设施的请求，华盛顿方面仍然在考虑中。普萨基说，海地在政治领导方面仍然不明朗，当地领袖齐心合力制定统一前进的道路至关重要。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66， 日元 110.33， 瑞士法郎 0.915， 加元 1.246， 人民币 6.476， 英镑对美元 1.389， 欧元对美元 1.186， 澳元对美元 0.74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9。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729 点，升16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06.53 美元，卖出 1,807.6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日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就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呢就慢车，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浪翠园三期。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咁提一提你啦，琴日湾仔嘅谢飞道咧，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咧，就需要封闭嘅。而家封路重开，谢飞道介乎柯布连道至到菲林明道一段啦，封路重开啊！咁揸车朋友咧，可以行翻呢一段嘅谢飞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晚晚睇国剧830，港台电视31强势推出《号手就位》，由李易峰、陈星旭、张馨予主演，一个年轻士兵加入国家精锐部队，火箭军嘅热血故事，用青春去学习做军人，蜕变为中国火箭军王牌号手嘅故事。 7月19日开始， 晚晚睇国剧830，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有一个建议方案啦，将来劏房业主咧同租客咧就签一个书面合约，规管业主咧唔可以滥收一啲水电费等等。 啲业主好多计仔噶嘛，我系一个服务提供者，咁又得唔得嘅咧？ 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 你写落租金，嗰、那个租客系清楚明白里边咧，佢接受，佢愿意签，咁当然呢个系双方同意啦。但系你就唔可以用好多嘅名目咧去滥收。 星期六朝早8-9，陈亮君、高福慧，星期六问责。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7月13日，林郑月娥表示已向中央提交报告，争取恢复通关。 周五起，俄罗斯抵港人士需强检21天及自我监察7天。 大埔劏房单位遭纵火，3死1傷，疑凶危殆被捕。 联合国粮农组织与世卫等撰写报告，指去年饥荒急剧恶化。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来到8点09分，2021年7月13号星期二的早上，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的。欢迎各位观众听众来到这个节目，这里是听大家的听下今日的不同的一些焦点。早晨，我是萧乐文。昨天就没有任何的新冠病毒的确诊个案。看回现在的疫苗接种的数字，打了第一针来讲就有262万人，即大约是占了人口就38%左右。打晒两针就182万多人，占了人口大概是26%的超过。昨天来讲就36000多人打了第一针。近排都有些报道讲，除了打第一、第二针之外，政府一些报道都引述一些政府消息人士说是探讨紧未来是不是有需要打到第三支针。而之前也都讲到说，即无论是打了科兴亦或是伏必泰的接种者都可以是打第三针的。根据这个消息就说作为一个叫做加强剂，又说就算打了科兴的话都可以揀打伏必泰疫苗来做这个加强剂。究竟这些的抽针数据会是如何呢？就说政府的消息人士都说是会是到时是会公开一些不同疫苗接种之后那个的抗体水平究竟会是怎样的。亦都不过就话要睇翻成个呢啲咁数据啦，同埋即系专家嘅意见等等啦。咁不过暂时呢啲都系一啲报章嘅信息啦、消息啦，咁亦都话系探讨紧嘅。嗱，就整体嚟讲咧，如果系要谂第三针嘅疫苗嘅时候，究竟系咪都系差唔多时机咧，或者个准备工作要点咧？究竟去到咩情况或者边一类人系更加需要打到第三针咧？咁呢一个咧都可以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嘅。有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早晨。 早晨，萧生，早晨。 早晨，崔俊明，讲到而家有啲报章消息话，政府谂紧探讨紧系咪即系未来需要打第三针，或者即系有啲讲到直情话打第三针可能都要去到出年噶啦咁样。你点睇咧？作为呢、這个即系咪有需要打第三针嘅咧？即系作为一啲而家睇到新冠疫苗嚟讲，或者隔几耐需要打咁样咧？ 系嗱，其实之前嗰啲研究都有讲嘅，因为佢哋追踪紧究竟啲抗体留喺身体系几耐啦。咁、以伏必泰为例啦，咁最多科学家讲就话6至9个月到啦。咁所以其实都会有机会要打第三针，即系好似流感疫苗咁、另外一样嘢咧，就因为变种啊，因为变种咧，如果能够喺第三针，佢可以加埋变种嘅因素落去咧，其实都可以加强个保护力嘅。咁所以打第三針咧，係其實係一個時間嘅問題啫，即係其實都要準備嘅啦。因為其實伏必泰即係我哋叫 BioNTech 間公司已經同美國 FDA 咧申請緊第三針嗰個緊急使用添。 但講到話即係針對變種病毒啦，所謂嘅第三針係打翻而家我哋原本打緊呢一隻叫第一代嘅疫苗，定係打第二代嘅疫苗係屬於叫做第三針嘅加強劑咧？其實 問得好嗱嘅伏必泰啦，即係 BioNTech 啦。其实他做的研究呢起码有两个呢就是刚刚就你讲的东西啦。第三针就打返原先即是现在我们打緊那些即是两针那些。另外呢就是打一个新的。新的意思呢就是说会加埋譬如 Delta 那个变种那个因素落去呢，令到它变咗是对抗这个变种病毒呢更加加强的。咁一般嚟讲当然是比较即是最新那个即是所谓第三针是要有 Delta 的因素落去呢，这个是最好啦。因为现在伏必泰都好啦，就算当然而家打两针都有成7至8成嘅保护喺 Delta， 但如果能够100%保护，咁当然更加理想啦。 而家讲紧头先你讲话，即系呢啲第二代可能针对多啲变种病毒嘅疫苗，其实系咪可以即系已经可以购买噶啦？或者其他地方我见到，譬如讲紧以色列啊、英国啊、土耳其嗰啲都话系开始话计划紧咧，俾啲即系市民咧去打第三针啊嘛。佢哋系咪都系谂紧第二代呢一类嘅疫苗嘅？ 冇錯，係其實第二代嘅意思咧，就要睇翻間藥廠嗰個設計啦。因為有機會咧，就係新嘅頭先講有變種病毒嘅因素落去睇埋。咁所以咧，其實政府而家香港政府咧，我相信都要同間廠講話第二代嘅疫苗個採購嚇。因為呢個係大家都知道啦，因為全世界都係等緊嘅。如果今次即係第一代嗰啲咧就做得非常好，即係香港有足夠嘅伏必泰疫苗，相信第二代咧政府都會盡快去採購嘅嚇，即係預訂。咁但係我哋都覺得咧，反而最迫切咧，反而係一啲器官移植嘅病人，因為尤其是腎臟移植嗰啲咧，因為佢哋打咗兩針之後咧， 其實好多研究都話佢哋個抗體係好低嘅，即係嗰個中和抗體係好低嚇。即、就、係、是、有啲人講話 T 細胞都有保護啊，咁但係 T 細胞其實嗰個水平都唔係高啊。 嗯，我想問一下啦，頭先你講到話有一啲人士可能即係打完兩針之後咧，個抗體都係比較低，係咪主要就係一啲器官移植嘅人士，同埋點解嘅呢個原理係點解佢哋會比較低啲嘅呢啲抗體？ 嗱，即係啊，冇錯，即係我哋講緊器官移植咧，主要就腎臟移植啦，或者甚至乎有啲心臟移植嗰啲啦。嗱、 嗯， 有兩個因素導致佢哋嗰個免疫反應係低嘅。第一咧就係本身佢個免疫系統啊比較弱啲啦，因為佢始終有啲長期病患啊，有啲腎嘅臟嘅問題啊咁、 嗯。 另外第二樣嘢咧就係、因為佢移植咗之後咧，需要食一啲抗排斥藥嘅，啊、 嗯， 即係唔好打翻自己個新嗰個器官嚇。咁、啊、而啲抗排斥藥咧，就會抑制個免疫系統噶嘛，咁所以佢製造呢個中和抗體，尤其是 IgG 個水平咧嚇受到抑制嘅。咁同埋 T 細胞都係嘅，有啲抗排斥藥咧，連 T 細胞嘅製造都抑制埋，所以我哋唔可以一概而論就話，因為佢有 T 細胞就話叫做可以有保護嘅能力噶嘛。 嗯，咁係咪即係話日後我哋如果有第三針嚟到香港嘅話，都係俾一啲即係身體嘅情況，譬如頭先講到話器官移植嘅朋友係打先，有冇話分一啲優先次序咧？你自己心目中？ 其實嗰個器官移植咗嘅病人咧，就唔應該等第二代，因為頭先都有提到啦、 嗯 啊。第二代嘅疫苗應該就會係出年嘅年初先至有得供應嘅、 嗯。 其實呢個時候嘅做乜咧？就係、是、有佢哋有接種嘅，譬如無論係科興好、復必泰都好啦。呢啲器官移植嘅病人，尤其是腎臟移植嘅病人咧，睇下需唔需要幫佢驗一驗佢個抗體水平。 嗯，因為崔俊明嘅嗰個電話收得唔係咁好添， 係 係而家可以。 如果係可以，就如果佢個水平即係抗體水平低，同埋 T 細胞水平低咧，應該盡快幫佢打多一支第一代嘅疫苗，即係佢加強佢。因為其實打第三支咧都有機會令到啲抗體水平數以倍計嘅上升嘅 嚇。嗯嗯嗯。但一般人嚟講咧，即係譬如你先講到話做過呢一啲器官移植嘅人就要去驗抗體啦。但係譬如一般人點睇自己係咪有需要打到第三支？點睇自己嘅抗體水平係咪唔夠，所以要打翻第三支去補咁？呢、這個係咪都真係要實實質質去抽血去驗咁樣㗎？要 係㗎，因為個病人當然唔知自己啦嚇，咁即係你感，除非你感染咗。有機會因為自己唔夠保護力，但一般嚟講一定要抽血先知道嘅，即係知道佢嗰、那個中和抗體啦，同埋個 T 細胞嘅水平。咁、所以其實就呢啲都係高危人士嚟嘅，因為其實佢有器官移植嘅人士咧，感染咗新冠肺炎咧，其實嗰、那個病情就會容易啲惡化。 嗯，我头先你都有提到咧，讲到话即系政府采购嗰度可能都要尽快去做啦。咁系咪而家已经可以以你所知系可以采购呢啲第三针或者第二代嘅疫苗嘅？這个安排上面你自己有冇啲咩建议咧？又 要噶，因为大家都知道啦，第二代应该系出年嘅年初到啦。因为其实你睇翻 BioNTech 咧，佢申请紧 FDA 嗰、那个紧急使用批准，即系换句话讲咧，如果佢真系 FDA 俾佢批准咧。佢就會推行就係第二代嘅疫苗噶啦，咁好快噶啦。咁同埋大家都知道西方國家買疫苗嗰個速度係快過亞洲區，咁、所以如果真係BioNTech 喺中國開廠咧，其實有機會咧，我哋可以即係供應方面比較穩定啲嚇。咁如果都係而家靠呢個德國啊嘅供應咧，其實我哋未必第一時間可以搶到呢啲第二代嚇。 嗯，暫時睇到政府嗰個行動或者搶呢啲針算唔算快啊？ 我未知佢係咪同佢哋傾緊採購第二代啦，但係我相信，因為以往睇翻佢之前第一代個採購咧，其實佢哋會做得好快 嚇。嗯嗯嗯。另外我就見話，就算打咗科興嘅話咧，都可以喺第三針咧可以打另一隻疫苗嘅，即係舉個例係復必泰咁樣嘅。呢、這個就變咗所謂溝針咯。呢、這個而家喺數據上面去咁樣溝針嘅時候咧，其實係安唔安全或者有冇任何嘅風險咧？ 問得好，其實如果邊個係做緊復必泰加埋呢個科興咧嗱，咁其實就香港大學就做緊呢個溝針嘅研究嘅。佢哋第一針咧係打呢個科興先，即係比較弱少少嗰只，即係有效率嚇。咁然後先至打呢個復必泰。咁當然個數據未出嘅，但係就睇翻外國啦，因為其實外國都係阿斯利康加復必泰咧，其實嗰個有效性咧係強嘅，因為點解咧？復必泰整體有效率咧，去到九成或以上嚇，咁所以其實佢扯高科興個，其實就算個數據未出咧，我哋都知道其實佢會令到個科興 入整體有效率咧會增加嘅。咁、所以嗱，佢抽針咧並不是佢嘅副作用會突然之多咗，最多都係相同呢個伏必泰兩針相似。咁、所以其實如果科興個水平或者個有效率低咧，其實都可以考慮伏必泰嘅第二次打嘅上下。 即係佢哋唔係同一個，成日都話唔係同一個技術平台嘛，可以咁樣溝都即係都做到一個加強嘅效果嘅。 是的，因为其实科兴有一些滅活啦，伏必泰大家都知啦 ,mRNA, 其实是互补不足的。因为科兴呢它有一个抗体啦，我们叫中和抗体，但它的 T 細胞的反应是很弱的，甚至乎没有的。反而伏必泰的 T 細胞的反应就高一点。 嗱，第即係打針嘅時候咧，好多人都有個經驗，就係打第一針，可以去到打第二針啦，明顯地佢哋可能覺得都會多咗一啲症狀啊，多咗啲副作用嘅，所謂叫做去到打第三針嘅時候，其實係咪都會即係層層遞升嘅咧？譬如打針嘅人士，佢哋嗰啲副作用啊，或者反應咧，叫做會都係咁大，或者再大啲咧，其實。 嗱，我哋相信咧，佢個種類就相若嘅，即係譬如針口紅、腫痛啊、輕微發燒啊、攰啊呢啲相若嘅種類。第三針咧，因為佢個整體有效率喺外國睇數據咧，佢個抗體製造係強嘅，咁即係其實成正比嘅，即係你出現個機會會高啲啦，即係攰啊、輕微發燒，可能第三針真係會強少少嚇。咁但係都唔使擔心嘅，因為始終都係我頭先講係一個輕微嘅發燒。同埋疲倦，咁呢啲休息一兩日就冇問題。 咁所以其實即係而家就話去到下年先打第三針啦。但係一般嚟講，係咪都要隔翻起碼半年至九個月？頭先你咁講，即係譬如而家有啲人可能去到八九月先打嘅，或者即係再之後啦，可能就未必喺中心打咁樣啦。咁佢哋都要隔翻相應嘅時間喎。就算有第三針，唔可以咁密打，係咪咁樣嘅？ 係嘅，因為如果你咁早打，你咪即係因為個人口嘅問題安排啦，未咁快啦。二來你根本個身體已經有啲抗體，咁其實你可以長少少先啦，唔需要急迫有咁迫切打第二代嘅嚇。咁其實等政府安排。不過有一樣嘢好有趣嘅，即係你睇翻外國研究咧，阿斯利康又好，伏必泰，佢隔得耐啲咧嚇，咁其實嗰個抗體水平仲高啲嚇，有啲咁嘅研究嚇。 但呢個喺伏必泰或者科興成唔成立㗎？呢個作用？ 阿斯利康就會有呢啲數據啦嚇，咁伏必泰就未有。其實伏必泰最緊要係第二代。究竟佢會唔會加埋一啲尤其是 Delta 變種嘅因素落去？即係意思即係話，佢嗰個mRNA 會唔會都係可以對付到一啲而家 Delta 變種啊？呢、這個先係重要嚇。咁當然個抗體嘅水平都係要可以有所提升啦嚇。 我見阿崔俊明咧之前都成日提另一隻疫苗，就係、是、美國嗰個強生疫苗。咁啊，見到最新嘅講法就話佢哋可能會增加一啲罕見嘅神經系統系亂嘅風險。呢個有冇留意到啊？ 有嘅，因為其實你多人打，其實嗱當然啦，亞洲區比較少啲人打呢、這個強身嘅嚇，咁但係喺其他有啲西方國家都用強身嚇，咁佢哋都有呢啲咁嘅罕有嘅副作用，咁但係要記住啦，因為你睇到佢而家都係用緊喺一啲嘅西方國家，總之係話佢嗰個好處係大於嗰、那個風險啦嚇，咁同埋有一個樣嘢好緊要，你諗下而家我哋打得咁密咧。如果能夠真係引入一針過嗰啲咧，其實對好多社會即係醫療嘅負擔咧，一樣減輕。其實我都贊成政府即係再考慮，即係咪強身可以引入香港，令到打一針唔需要打兩針嚇，咁就減少咗啲運作上啦，同埋資源上嘅嗰個需求嘅。 好啊，嗱，同阿崔俊明傾到呢度，多謝曬你。崔俊明咧就係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嚟嘅。另外咧，就想同大家講下咧，同疫情相關咧，就係成日都大家講到喺疫情緩和嘅時候咧，可唔可以即係喺通關方面咧係做翻啊？咁啊，見到特首林鄭月娥咧，尋日就話啦，已經係向中央提交一個即係爭取恢復通關嘅報告啦。咁就話會研究係咪可以俾部分啊有需要嘅市民咧係恢復通關咧。咁佢尋日喺咧一個電台節目嗰度咧都講到，係咪可以即係先開局部有一啲嘅配額，就俾一啲有急需要跨境，譬如做一啲經濟發展啊，推動商務啊，或者一啲市民咧係有切身需要做嘅事，就俾佢哋通關先咧。咁佢就話啦，即係係咪可以唔使一定有一個嘅硬指標，話連續幾一日做到某一個嘅條件，先至可以去討論呢個通關咧？咁佢覺得咧，即係去考慮嘅時候咧，都可以考慮埋而家香港嘅一啲能力嘅提升啦，同埋證明啦，都喺個電台訪問嗰度咧，都呼籲市民咧係打針噶。咁等政府咧可以有更加多嘅子彈去爭取通關。 其實而家嘅呢個成個契機嘅通關嘅契機係到尾咧，疫情嗰個情況、市民打針嗰個嘅情況啊、比率等等，又係咪可以諗咧？呢個都可以請一位嘅嘉賓同我哋一齊傾嘅。有實政原卓立法會議員田北辰，早晨。 早晨，早晨。 首先，田北辰点睇林郑月娥特首讲话，即系已经交报告啦，希望可以逐步有序通关啦。你觉得短期内系咪通到呢？ 我个零两个月前咧接受电台访问，都曾经讲过，我一路有跟住呢件事，亦都有同即系有关方面喺内地卫生局啊，都即系透过啲渠道啊联络咧。就我覺得係坐四望三啊，好有機會啦。第坐四即係第四季，望三咪希望第三季。咁我哋而家啱啱踏入呢個第三季，即係個零兩個禮拜到啦。咁我覺得係即係有可能嘅。但我所理解呢，廣東省嘅衛生局呢，至少呢，佢哋除了話係關注呢個香港嘅整體嗰、那個疫苗嗰、那個種植率啦，但呢個唔係最緊要嘅指標，最緊要嘅指標咧係到底我哋嗰個外防輸入係咪做到佢哋心目中想要嗰樣嘢？而家內地咧，所有呢啲叫做高風險國家入去咧，全部一律咧係冇得免檢疫嘅。你一定是要一个固定的时间去检疫，打了疫苗没有打疫苗都是一视同仁之余呢，还要是验埋抗体的。他验抗体的目的当然就是看下你打了疫苗你有没有产生抗体啦，那他懂得辨别呢，你的抗体是打疫苗来呢，定是你本身其实是有一个潜伏的一个的感染，只不过未发出来，所以呢就那个测试方面呢就是持续是阴性。咁所以他们验抗体呢是所有的人都验，最主要呢就是防止呢他验了几次核酸测试之后呢是阴性呢就放你出来呢，结果就去社区嘛。但香港到今日我讲极特区政府都敏做，佢唔肯全部啲人喺嗰个检疫期，除咗係呈现所有即係测试呈现呢、這个阴性之余呢，仲要係验埋抗体先至放返佢出社区，佢唔肯。不但止咁呢，佢而家仲喺度话打咗疫苗呢可以减检疫期。咁打咗疫苗减检疫期呢就好得意啦。佢就話呢，如果14日嗰啲高風險國家呢驗埋抗體呢就可以減7日。但21日減到14日呢又唔使驗抗體。咁我同啲專家傾呢就個個拗穿頭。就覺得佢至少都應該呢，如果你打咗疫苗驗埋抗體達到相當嘅水平呢，你就21日減到7。就冇理由21減到14呢就唔使驗抗體，14減到7就要，咁到底抗體有用定冇用呢？個個就拗穿頭唔知佢做乜。咁即係特區政府而家做埋一堆嘢呢係唔係好合邏輯嘅。咁但係最緊要呢就係減檢疫期嗰度呢係有一個好大嘅漏洞，尤其是而家講緊目前嘅 Delta 嘅病毒啦。即系你知而家英国几大镬噶啦，个个都喺度睇紧啊。嗰、那个首相会唔会又再刹停佢呢个所谓全面开放呢个宣布啦？系咪？咁、所以呢啲嘢加加埋埋晒咧，咁仲有、你咁样减检疫期啊、验抗体啊，系只有你今日认识嘅 Delta 啫、啊。咁跟住落嚟咧，仲有 Epsilon 咧，仲有 Gamma 咧，陆续有来嘅、 但系而家 内地如果同香港通关。我所得到的理解，他们现在最关注就是我们的机场永远是一个他们最担心的缺口。那你想想，如果有人进来是捉不到的，是有漏洞的，入了社区，那以前内不内试过一两单、这些人随时可以入境的、那所以肯定来说，如果将来通关的话呢，除了接种了疫苗呢，一定都必然是要验了抗体，我想呢才可以 俾我哋入去嘅。 嗯，咁但系而家就即系讲到喺有嗰啲措施啦，就系、是、话如果即系打针，咁头先好似阿先田北辰咁讲，有一啲嘅条件之下就可以减低个检疫期啦。不过阿林郑月娥寻晚喺访问都话啊，除咗即系睇话系咪即系几多日清零啊，嗰啲条件之外咧，都可以睇埋其实成个能力嘅提升同埋证明，即系觉得香港而家呢段时间无论喺检疫啊、追踪啊等等咧，或者从个案嘅稳定啊等等咧，都系即系个能力系提升咗。呢啲系咪可以都争取到内地或者中央系可以快啲通关咧？有冇睇呢啲嘅咧？又 唔够，净系能力提升唔够。 嗯， 而家特区政府两样嘢都想做，好贪心嘅，又要同全世界接轨，减低呢个检疫期，等到我哋去外国咧翻翻嚟咧就容易啲。 嗯， 同时间咧又想同内地通关，我觉得咧你系不可能鱼与熊掌两样都兼得嘅。 嗯。 你如果真係一心一意係主力想同內地通關，就係、是、我一路都提倡嘅嘢。而對大部分香港人嚟講咧，呢個係最緊要。我去新加坡旅遊，唔去我使死咩？對香港經濟有幾大影響呢？係咪？咁你如果真係一個非清零為目標嘅地方，你同佢去通關，根本就揾嘢嚟搞嘅。 OK， 阿田北辰，我時間差唔多，我轉頭八點半之後咧，再繼續同你傾多一陣啦嚇。 OK， 好。 好，唔該曬田北辰。田北辰咧就係實政原卓嘅立法會議員，亦都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在一部的士检获总市值大约74万元的毒品，拘捕的士司机同一名乘客。警员昨晚在葵涌上角街巡逻期间，截查一部可疑的士，在车上一名男乘客的座位检获一个胶袋和一个环保袋，内有共重约46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19岁男乘客同45岁的士司机涉嫌贩毒被捕。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华为据报同美国威瑞森通讯公司就两项专利侵权诉讼达成和解协议。报道说其中一宗的诉讼上星期已经在美国德州开庭审理，但华为同威瑞森在当地过去的星期日向法院提交联合动议，要求撤销两宗案件以及威瑞森提出的反控诉。华为话好高兴结束双方之间嘅专利诉讼，协议条款系保密。又话华为喺全球拥有超过10万项有效专利，其中包括大约10000项喺美国嘅专利。威瑞森暂时未有回应，公司去年曾经形容有关嘅诉讼只不过系公关噱头。华为去年2月控告威瑞森，指控对方未经授权在电脑网络、下载安全和视像通讯等的领域使用了10几项华为的专利，要求赔偿和支付特许权的使用费。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表示由于 Delta 变种新冠病毒令当地疫情反弹，因此强制要求医护人员和院舍员工9月中之前是注射疫苗，但是不会强制国民打针。卫生部警告，如果医护不打疫苗不准翻工，亦都不会有粮出。法国亦都推出健康护照措施，证明已经完成注射疫苗和病毒检测呈阴性。日后去餐厅、酒吧和下个月起搭长途火车和飞机都需要出示健康护照。希腊亦都要求医护人员和院舍员工必须注射疫苗。伊拉克南部济加尔省一间专门收治新型肺炎患者的医院发生火警，造成至少44人死亡、60几人受伤。总理下令逮捕相关的官员。事发在当地星期一晚，位于济加尔省首府纳西里耶市的医院怀疑发生氧气罐爆炸，酿成大火。医院的警卫说听到病房内传出爆炸声之后，火势迅速蔓延。救援人员在大火扑灭之后进入医院搜救，抬出多具被烧焦的尸体。 伊拉克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总理卡迪米召开紧急会议，下令暂停纳西里耶卫生和民防管理人员的职务，并逮捕他们，要求彻查火灾原因。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66， 日元 110.32， 瑞士法郎 0.915， 加元 1.245， 人民币 6.476， 英镑对美元 1.389， 欧元对美元 1.187， 澳元对美元 0.74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9。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816 点，升24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07.68 美元，卖出 1,808.2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的未来两三日是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丹桂村。重复多次咧，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丹桂村。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北角码头对出。咁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亦都车多，车龙断断续续咧排到彩虹村。咁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车多，龙尾打豪敦路。咁后少少，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近住万年街嗰段咧，亦都慢车，车龙排到去大网仔路，近住沙角尾对出。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浪翠园三期。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哇！榴莲，你今日着嗰件衫，成个大番薯咁啊！ 吓！ 超人，所谓说话的艺术，转一转佢。今日件衫有啲特别效果，都系寻日嗰件衫啱你多啲。咁样听起上嚟，系咪舒服好多呢？ 开心日报之点解要调解？ 嘉宾有香港调解学院院长郑慧琪 Roy Sir。 逢星期五开心日报节目时段内播出，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记得听开心日报啊！ 金像影帝李安纳道迪卡比奥，当年只得23岁嘅佢，凭铁达尼号秒杀全球影迷。他演戏的天分和对事业发展的意向，令他完全抛开偶像包袱。到底这位殿堂级的男神在镜头背后又是怎样的呢？历史二三事之一代男神李安纳道迪卡比奥，今晚9:30，港台电视31。 2021年7月13日，林郑月娥表示已向中央提交报告，争取恢复通关。 周五起，俄罗斯抵港人士需强检21天及自我监察7天。 大埔劏房单位遭纵火，三死一伤，疑凶危殆被捕。 联合国粮农组织与世卫等撰写报告，指去年饥荒急剧恶化。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八点三十八分，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有关于咧，即系通关方面啊。寻日特首林郑月娥讲到疫情咧，都话唔会轻易咧放弃以清零为呢个嘅目标啦。咁亦都话咧，同内地商讨咧恢复通关嘅条件咧系冇硬指标咧，希望咧成功可以向中央争取，以本港嘅处理疫情能力啦、个案数字嘅趋势稳定啦、经济同埋民生需要等等咧，可以系即系中央去考虑啦。咁啊，比喻一个嘅正面指导啊，佢有个咁嘅讲法嘅。继续咧，同阿田北辰咧喺电话旁边倾下，有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嘅。头先咧，田北辰就讲到话，即系新加坡嗰、那个，因为我哋之前都一路讲紧旅游气泡噶嘛，你就话如果旅游气泡系通嘅话，可能会反而令到即系喺通关嗰方面会多一啲风险等等咁。但系呢个咧，其实本身都话咧，七月初咧就会再检视成个同新加坡嘅旅游气泡嘅，暂时就未有消息。见到咧，特首林郑月娥之前都话啦，会考虑即系新加坡嘅旅客嚟到香港嘅时候咧，会唔会都是要打晒疫苗啊，可以减低风险啊等等。如果做到咁嘅时候，系咪都可以继续做翻旅游气泡咧？田北辰， 梗系唔得啦。首先讲一讲先，其实你香港做得好嘅咧，系内防。佢喐唔喐咧，就成个区要强制检测。内防佢追踪好多嘢系做得非常非常之好。而家接种疫苗咧。那個數字一直在上升，這個都是不差，由頭到尾香港的死穴就是外防輸入那裡，他一路以來明明做到收到緊了又放回鬆，他現在最大兩個問題呢，他就是那些高風險國家回到來、okay? 全部都是可能帶這個 Delta 病毒回來的、他可以因為打了針可以減檢疫期，還有驗到抗體呢就再減，这个是跟内地的政策背道而驰，整个内地政府不会为了你香港一个南方的缺口摸一个这么大的风险、那天我在个会上问陈肇始，至少你应该跟全世界讲到不是用清零为目标的国家呢，完全断绝任何的免检疫的想法、他竟然这样都不肯斩钉截铁应承我，因为新加坡是第一个，新加坡已经讲了他们会放弃这个清零为目标与病毒共存，那即刻他应该就扑出来讲说对不起，我不是针对新加坡，但是任何国家有这个这样的宣布呢，我们没有法子跟他谈任何的细胞还有任何的免检疫呢，都是或者减低检疫期呢，是都没得谈的，他要显示他真是为了这个同内地通关作为一个大前提呢，是严守个机场嘛。佢而家机场做緊嘅嘢係同内地想要求我哋做嘅嘢係背道而驰㗎嘛。咁你话搞掂中央政府，成件事情由头到尾中央政府都好想帮香港啊。但佢都要顾全广东省㗎嘛。广东省嘅经济喺内地啊，你唔好睇少喎、係龙头大哥嚟㗎喎。如果有啲咩疫情入咗落去，廣東省嘅經濟放緩啦，中央都頭赤嘅、哦。我哋周圍個個書記，個個有咁高咁大，個個都保住自己，日日就睇住嗰個確診啊各方面嘅嘢。佢同你香港通關對佢有咩好處呢？就係、是、老老實實。如果通咗關，佢放佢內地啲人嚟香港消費，而家佢哋咧就好少去外國噶啦。咁佢喺內地消費，咪撐住內地個內需市場咯。如果佢通咗關，放啲人嚟內香港消費，對佢一個書記嚟講冇乜特別嘅好處噶。我哋香港人想去幫襯佢買嘢嘅，你估有幾多？多數都係做生意啊、探親噶啦。咁大家現實啲睇睇，兩地而家各方面自己有自己嘅想法，係咪？咁如果要中央落 order， 都要。我哋喺外防入嚟嘅时候做翻咁上下嘢，先至可以似样啊嘛。咁佢而家连新加坡宣布咗唔会再以清零为目标，我哋都唔会即刻扑出嚟话对唔住啦，即刻唔使惊啦，旅游细胞、旅游细胞，连咁都唔肯做。咁我心谂，你得个口讲， 咁你点咧？呢样嘢系我最不满意嘅。 但如果新加坡即係講到成個策略係即係改咗嘅時候，頭先都講到啦，同病毒共存啦等等咁即係直情你覺得即係個旅遊氣泡唔好傾，取消佢就應該係一個現實嘅做法啲路係咪咁咧？ 直情係應該即刻出嚟，就係話任何國家唔好針對新加坡啦。講真，我哋同新加坡咁多年嘅關係，直情係對事不對人。任何國家一宣布咗，或者我哋一睇到跡象，佢係唔會以清零為目標，係與病毒並存嘅一個衛生政策嘅話咧， okay. 我哋就唔可能唔會 ，OK， 不可能亦都不會同佢傾任何嘅免檢疫嘅安排。 Okay. 我唔理你叫你乜嘢氣包，氣包啲名係作出嚟嘅啫。你又旅遊又商務啊，乜都得噶。但係一個係講嘅一個係。免檢疫或者減檢疫期的一樣東西嘛。 Okay. 好，另外呢我就見到之前大家都好留意有關於就係保安局副局長歐志光啦，再入境處處長啦，海關關長啦，咁之前都係承認咗佢哋出席晚宴嗰陣咧有一個嘅違反限聚令被票控啦，咁亦都事件引申到佢哋係咪可能涉及一啲利益衝突嘅質疑等等啦，咁呢個事件啊，田北辰本身有冇啲咩睇法嘅？ 特首昨天对这整件事情讲了四个字，他希望告一段落。对我来讲呢，过往的事告一段落呢，就很多社会上有很多质疑，希望他们再讲多一点。我也都觉得呢，他应该考虑再讲多一点。因为现在人家讲的不是已经是违反限聚令，限聚令呢讲真，那你说你误解了个法例啊，那你又罚了钱啊，咁你普通人都係咁㗎啦，係咪？咁呢個就佢呀真係即係樣呀唔好睇㗎啦，都係樣衰㗎啦。咁反而好多人呢就質疑呢嗰啲係咩人呀、啊、有冇其他嘅原因呀、啊、咁成件事情就煲到另外一個角度。佢如果可以講清楚多啲透明多啲呢，我都對成件事情係有幫助嘅。 咁特首 反而告一段落向將來呢，我就不能接受啦。點解佢唔係好似收禮物咁直情講清楚你几多钱的飲食以下人家请你是不用申报，几多钱至几多钱要申报，几多钱以上是 no。你知道现在礼物我们有一个叫400元和1000元的一个很硬性规定的，400元以下你就可以收，400元至1000你要申报，1000以上你就不准收的嘛。是不是？那我觉得飲食其实是都需要有一样这样的东西的。咁任何人請官食，佢咪講清楚咯。嗱，你要話俾我聽，你酒水，你啲請我飲酒又好，我唔知你啲酒係加州酒定係法國酒。你酒水加埋飲食，你真真正正付出，你要話俾我聽係幾多，因為我要決定申唔申報，係咪？因為政府有一個咁嘅規範，問責官員個個都係咁噶，請政務司長都應該係咁噶。咁大家都容易做噶嘛。咁而家一句説話話，你話係奢華，我話唔係奢華。咁即係啊，一坐低見到個菜單有鮑魚，咁唔通起身走咩？咁鮑魚我都唔知啦。咁罐頭鮑又會平啲嘅。咁咩叫奢華啫？我反而覺得你長遠啊，呢啲嘢陸續有來，不如趁住呢次事件一次過 set 一啲指標，大家都而做啦。 頭先咧講到 話，官俾人請食飯，大家去聯繫。官都要知道社会的民情，如果官闩埋房门，个个都是要开会才见的，茶余饭又不见得的，那人家又批他离地的，不食人间烟火的，那些官都要出来见下人的嘛。最紧要就是他自己要懂得执生，如果有这些金钱上的限制，关于饮饮食食的，好难请个官食嘢啊，800元一个人啊，你可以话第日我就要同佢要求佢帮我做咩，为我请我哋食饭，八嚿水喎、啊、咁，都唔似会系咁啦，系嘛？ 头先阿田北辰讲话，即系阿特首嗰个回应咧、就是，就系前日嘅访问嚟嘅，咁但系我都想知道啦，而家我见到田北辰都好似之前有讲过话，系有啲调查内部调查系咪都觉得可以做，或者觉得调查方向点咧？头先亦都讲到啦，话觉得有啲嘢可以再解释多啲嘅，你觉得有边一啲嘅？資料而家係未，大家公眾係未清楚嘅，覺得可以係再解釋多啲，令到個透明度再高啲咁樣咧。 咁主要都係嗰個飯局本身嘅本質啦，係一個完全好即係普通場合嘅聚會，因為事實上我都知道咧。好多人呢就鍾意請紀律部隊食飯嘅，因為即係大家覺得即係 就是面子问题啊，威啊成啊，亦都唔会有任何嘅所求嘅。咁、我表面睇佢又唔系地政官员，佢系一个好似系地产商咁，我又睇唔到同保安有啲咩特别关系咁。咁呢啲系即系个性质系点，个本质系点咧？咁即系如果佢有方法讲多啲，咁会得帮成件事啦。但我始终一句说话，向前看不可告一段落咯。趁住呢一个机会，大家讲清讲错啦。将来官接到人哋电话话请食饭，佢都容易啲做啊。咁而家风声鹤唳，系咪个个都 say no 咧？系咪请亲官啊去麦当劳食啲嘢都唔得咧？而家到底点啫？我都唔知道。 OK， 好，唔该晒田北辰，同你倾到呢度。田北辰咧就系实政原卓嘅立法会议员嘅，由通关讲到之前嘅三名官员啦，即系违反限聚令被票控嗰个事件嘅引起一啲讨论等等啦。咁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18723111嘅。又请一位嘉宾讲到通关方面咧，因为寻日特首林郑月娥都讲到啦，会因应个口岸嗰个处理嘅容量咧，初期都会系局部通关。咁啲配额咧，主要就俾啲商务客啊，或者呢一类等等呢啲急需跨境嘅人士去用嘅。咁啊，电话旁边咧就有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早晨。 早晨， 邵家辉，你自己点建议啊？如果真系嚟紧落实通关，同埋而家香港成个疫情嗰个环境啊，打针即系嗰个比率等等，你觉得系可以做到通关未咧？ 嗱，而家嘅打針率咧，佢而家應該琴日去到38.6%啦，今個禮拜尾我相信有機會去到40%噶啦。咁好多香港嘅市民咧，其實即係想過關嗰啲都等到頸都長埋嘅。咁所以聽到琴日政府咧，即係特首咧講話有個報告俾國家，希望局部通關咧，我相信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局部通關同埋即係全面通關話，當然其實係有限制啦。咁所以琴日即係我都諗下，其實而家啲咩朋友其實最重要係通關咧，即係最需要係通關咧，即係。有多其實喺國內結婚或者有親戚朋友喺國內咧，其實呢年紀話咧，由2020年2月開始到而家，其實好多其實未曾翻過去嘅。咁嗱，呢一類團聚嘅朋友話咧，其實我相信佢哋好期望嘅。呢個第一類啦，第二類嘅話咧，就係一啲喺國內其實有生意嘅朋友，係嘛？即係嗰啲本身其實大家喺嗰個位置互相都有公司，香港人可能有喺佢喺國內，喺國內可能即係香港人喺國內可能有公司，佢哋有上面睇咧，呢啲朋友其實你都睇下間公司或者睇下間廠，佢嘅營運係如何嘅。咁而亦都有啲其實即係當然我自己做批發零售界都期望即係喺旅遊嗰方面嘅話咧，即係可以帶國內朋友過嚟香港啦。咁你話即係如果你有個數量，可唔可以開頭即係慢慢即係甚至過嚟咧？所以我建議如果你話。佢頭先嗰兩組人啦，即係一啲係團聚嘅朋友啦，即係市民啦，同埋一啲即係做生意或者啲旅客嘅話咧，咁呢兩批話可唔可以各自每日都有2000人咧，做一個試點開始，由廣東省開始，咁逐步睇一個禮拜之後睇一個成效係點樣，咁然之後慢慢再開放翻俾其他嘅地方啦。咁當然呢啲人嘅話咧，必須要兩邊嘅市民嘅話都要打咗兩針，過咗14日，同埋咧就係、是、要。做一個嘅抗體嘅檢測，唔係就話之前就係個抗體檢測，睇佢本身有冇抗體，唔係有冇病毒啊。咁然之後先至開始放佢兩邊去走咯。咁大家要留心咧，即係過去咧，其實係咪話而家如果完全冇來往嘅，即係香港市民啊或者國內市民過嚟香港，係咪完全冇來往？其實唔係嘅。政府其實喺2月份開始咧，其實就係雖然喺舊年11月份開始咧，其實已經局部咧俾某啲香港人咧，其實翻嚟香港嘅。OK， 咁嗱，嗰啲人 即回港二嗰啲，你講係嘛？ 係回港二之前咧，就俾某啲特定嘅人士可能做生意先，咁、及後咧就放寬到去回港二啦，因為4月份就去到回港二啦嘛，係咪？咁嗱，但係過去其實翻嚟香港呢批朋友話咧，其實而家累積我知道已經差唔多去到20,000-27,000人噶啦。OK， 即係已經係用呢啲咁嘅方法翻咗過嚟香港嘅，咁但係佢有幾多數二再走翻咧？其實我唔敢肯定啦，咁呢個再 check 啦。咁但係呢啲朋友過嚟香港嘅有幾多係有病毒嘅話咧？其實據我了解係零嘅，係零嘅。咁所以其實即係嗰啲人翻過嚟香港嘅話咧，即係過去成差唔多成超過8個月嘅話咧，可以講香港市民聽，大家唔需要擔心，因為大陸嗰條數係真係冇病菌嘅話咧。 其實係真嘅喎，因為如果唔係嘅話，過咗咁耐都會其實都係零咧，係咪？咁啊，所以其實一路即係喺香港政府同埋國內咧討論，我相信其實喺國內嘅中央政府其實擔心過我哋香港政府，即係成日驚我哋啲病毒帶翻過去國內。咁我呢個都明白嘅，因為國內其實真係做得很好好嘅，即係佢唔會因為你某一個地方一個地方有機會帶病毒，佢冇呢個風險嘅。咁不過香港呢一排嘅話咧，你見到我哋一成三十幾日其實都清零啦。咁啊早兩日又突然間有單，咁啊即係即係暈一暈啦，係咪？咁但係我相信咧，即係其實呢三十幾單都係一個指標嚟嘅，即係三十幾日啊，所以三十幾日其實都係清零都係一個指標嚟嘅。咁但係要永遠都係清零嘅話咧，其實好危險或者好困難嘅呢一點。咁所以咧，即係希望 keep 咗個低指標啦，即係大家唔好講到咁死啦。如果唔係突然間嘣一聲又停，咁你好似新加坡咁嘅汽油旅遊氣泡講兩次都停，都搞唔到嘅，咁點樣整咧 ？OK， 嗱，各位觀眾聽眾咧，頭先邵家輝都提到啦，啊，係咪可以有啲即係組別，譬如做生意嘅朋友或者即係團聚嘅朋友，都可以喺有啲配額嘅情況下，先通翻兩地嘅關咧，即係內地同香港嘅關咧？咁呢個你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 18723111嘅。響邵家輝又講到啦，即係都三十幾日啦，一度係試過係即係本地不明源頭嘅個案係冇嘅咁樣。咁呢一個而家你就話都即係早兩日又見到有一個即係個案啦，即係打破咗咁樣啦。你自己覺得係話每日係咪維持翻，就算低水平都可以接受？但係呢個係香港可以接受啫，內地同澳門又係咪可以接受咧？因為都係好要同佢哋討論到先至關乎到佢哋地方嘅風險噶嘛。咁呢一個又會可能影響到成個大家討論係咪通關？你自己點睇咧？呢個又？ 當然其實都要尊重兩邊的政府啦，係咪？咁嗱，但係縱使係國內都好，大家都留心，其實喺早個人兩個月前嘅話，其實喺廣東省上都爆過啊，係咪？咁但係佢喺好短時間，其實佢已經控制得到啦，係咪？咁嗱，以香港話，你見到我哋即係經過呢年紀嘅經驗話咧，其實我哋個抗疫嗰個內喺內環嘅話咧，其實我哋做得幾好嘅，因為喐啲嘅我哋都真係全部檢查啊嘛。最大問題就出咗，其實喺外邊入嚟嗰個嘅外來風險的控制啊，雖然其實都是做得很好，但你問我去到今天的話咧，都未盡100分嘅。嗱，我舉個例子，嗱，過去最近嗰三次，兩次其實就在機場發生嘅，一次其實就係關那個檢疫嘅酒店嗰發生嘅。咁呢啲地方其實都係屬於高危嘅地方嚟噶嘛。我哋如果我哋本地香港市民其實係冇問題，咁其實呢啲地方高危嘅，咁我想問下點解佢哋會傳咗俾我哋咧？因為我哋啲香港人喺嗰個地方做嘢啊嘛。咁我哋香港人係我哋啲香港人喺嗰個地方做嘢，點解其實我哋會冇打曬針嘅咧？喺嗰度做嘢咧，我哋了解到最近嗰個咧，原來喺染到之前嘅大概九日之前咧，佢打咗第一針嘅啫，第二針都未打嘅。咁其實我哋喺啲咁嘅地方咁高危嘅地方，其實政府應該落命令俾佢，所有出現喺啲地方嘅人必須需要打兩針14日，仲要成日去做檢測先可以俾嗰度做嘢嘛？你唔可以同佢講係啊，其實佢未打針俾你做下測試啦，太高風險啦。對於嗰個人本身高風險， okay. 對於香港人其實又係高風險，所以呢啲嘅話咧，其實我哋要堵截佢嘅。你唔可以再同我講俾我年紀大，可能未打針，咁你唔好喺嗰個位置做嘢啦。請求你，我求求你啦，你揾啲真係打曬針嘅，確保佢安全同埋確保我哋香港整體安全先得咯。同埋我想補充多一點咧，即係頭先話嗰啲輸入，即係嗰兩千個個案，四千人咧來回嘅話咧，即係兩千就係團聚啦。嗰兩千嘅話咧，其實如果可以放到啲遊客過嚟嘅話咧，咁啊更加好啦。 好啊，同阿邵家輝傾到呢度，多謝你。阿邵家輝咧就係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嚟噶。講到通關，頭先邵家輝有啲建議，可唔可以俾啲做生意或者團聚嘅朋友有配額嘅情況下咧，都可以先通翻兩地嘅關先咧？咁啊，呢個邵家輝嘅睇法。繼續聽大家嘅電話，有黃女士喺電話旁邊，早晨。 系啊，早晨啊，萧主持。 系你好。 系啊，我想讲翻咧，政府冇成日话，同埋啲议员咧冇成日话，即系做生意啊、团聚啊，咁你都要顾及啊嗰几千名个喺大陆读书嗰啲学生啦、嗰啲都好紧要啊，佢哋年纪冇得上去。 即系嗰啲跨境学童系嘛？ 系啦系啦，你嗰啲读大学啊，同埋佢哋上面落嚟读小学嗰啲，佢哋都冇得落嚟。咁即系要做个平衡咯，唔好成日挂住咧，做生意呢班先至紧要啊！ 你系咪有啲屋企人即系都系跨境学童啊？属于系 我有啲亲戚系咯。 点啊？而家佢哋呢段时间咁就喺上面读书， 上网化咯，即系喺大陆读大学嗰啲又上网化咯。咁网化系读唔到啲乜嘢，阅读咧就越闷咯，即系好阴功咯。 咁佢哋而家都系等通关就真系会落翻嚟。 系啦，系啦，系啦。 好啊，唔该晒。 系，仲有一样嘢咧，就即系嗰啲机场啊，希望嗰啲机场嗰啲高危嗰啲人士咧，即系尽快打针咯，唔好成日因为佢哋一个咧，就令到香港700多万人咧又系头痛咯。 OK， 吓、啊，即系尽快打咯，唔好成日细，即系你全世界去到边度咧，边香港政府咁好啊，有针你哋唔去打，人哋第二度系搵唔到针打，你香港人有针唔去打，即系香港人真系奇怪啊！真系。 好啊，唔该晒黄女士，仲有林生电话旁边，早晨， 系早晨，早晨， 早晨，请讲。 系啊，我就想讲下啲通关嘅问题。 系， 因为咧我就喺国内住嘅，同埋一家人，咁啊有细路仔。咁啊，年紀咧，啲細路同埋個老婆嗰啲喺曬上邊，係，咁就翻學又翻唔到， 嗯， 咁我成日聽啲人講咧，一比係商業旅遊， 嗯， 你要搞下啲家庭，啲基層家庭好慘嘅， 嗯， 呢部香港俾租，大陸俾租，喺大陸住落嚟香港做嘢， 嗯， 日日要上上落落，佢而家仲整個配額添。你整到好多有家庭悲劇啊！呢、這個政府， 呢個係議員建議啫，不過政府都暫時未講到，因為通關都未真係落實噶嘛。 唔係，我即係意思講，佢話啲人搏命吹話有限額，就俾曬啲商業旅遊。 嗯， 嗰啲好瑕疵啦，嗰啲商業唔會有家庭悲劇啊嘛。嗯、你而家嗰啲通唔到關，嗰啲家庭秩序啊，好多陸續有嚟有啲悲劇噶。 嗯，咁點算啊？呢段時間你同屋企人個相處嗰度？ 啊！ 你同屋企人点算啊？呢段时间都系电话沟通。 你冇办法嗱，香港住人要俾租，大陆嗰边又要俾租， 嗯， 两边大人又落咗嚟要做嘢，细路仔喺上边又翻唔到学 ，OK， 又稳， 嗯， 你话你话你政府你唔要考虑，你就算限额，你要俾嗰啲家庭团聚首先， 嗯， 同埋有需要两边走工作嘅基层嘅人。就啱啦 ，OK， 好啊， 就唔好谂住商务啲好闲啫，你有时尚通话，有晒电话，有晒人喺上边、 嗯， 旅游，你迟啲旅游我唔怕啫，唔好搞到啲家庭有悲剧先得噶。 好啊，唔该晒林生，多谢你嘅电话。有关通关方面嘅，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 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明报报道，62岁男子和42岁同居女友怀疑因为感情问题起争执，昨日凌晨在大埔一个劏房内用刀狂斩女友及女友的两名女儿，合共大约50刀，再在房内纵火。女友和两个分别是8岁和13岁的女童送院抢救后不治，疑凶吸入浓烟之后昏迷倒卧大厦梯间，送院抢救，而事后亦都涉嫌谋杀及纵火被捕。明报报道， 信报相关报道就提到，有资深社工认为，如果察觉对方想动手，尽量把握机会入房关门报警，但如果住在劏房，就冲出走廊大嗌向邻居求救。他说，家庭悲剧通常是负面情绪长期积累的后果，加上疫情下基层较容易受冲击，大人失业在家，小孩亦都停课留在家，有如困兽斗，有机会增加家暴风险。信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中文大学医学院教授、威尔斯亲王医院肝胆胰外科主管吴国济被揭发在上个月批准一名正是接受首年专科培训的女医生处理一宗肿瘤科病人疑十二指肠切除手术时，负责做高难度的接驳胆管和回肠手术，事件引起争议。威尔斯亲王医院证实事件，并且说将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肝胆胰外科医生手术培训的安排。有不愿具名的资深肝胆胰专家表示，二十二指肠的切除手术属于肝脏移植以外第二最复杂的手术，安排第一年受训的医生负责有关手术是匪夷所思。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昨日无论输入或者本地都没有录到新冠肺炎确诊个案，事隔25日再出现双清零。广东疾控中心研究指 Delta 变种病毒的载量较原始病毒高1000倍，而且传染的速度快 225%。 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强调，目前本港最重要的防线在外防输入，港府应该暂停和高中风险地区商讨旅游气泡，以及应该为机场人员每7日强检一次。经济日报报道。 東方日報報導，石硖尾村是全港第一條公共屋邨，政府多年前啟動重建計劃，不過計劃中途煞停，現時還有九座大約40年樓齡的樓宇未納入重建。有失明的長者在該屋邨其中一個舊式公屋單位，近月不時都有巨型的石屎剝落，面積最大的就好像一張書桌那麼大，天花鋼筋生鏽外露，地上滿是碎磚。有議員批評已經多次建議重建該屋邨，但是當局未有理會，促請房屋署認真處理重建公屋的問題。房署回覆就說，工程人員曾經到過該住戶的單位視察，今日就會進入單位檢查和進行所需維修。《東方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今期綠置居即將在今個月內攪珠，十月揀樓，包括被譽為樓王的鑽石山啟鑽苑。房屋署署長黃天宇強調，只有增加房屋供應，才可以有效縮短公屋輪候時間，不會全面重推公屋租置計劃。是大公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商報的時評說，香港疫情大致受控，市民和業界對於盡早和內地通關的訴求日益高漲，不過近日不時都冒出的變種病毒個案，雖然未有傳開跡象，但是就為兩地恢復通關蒙上陰霾。本港仍然需要持續做好邊境檢疫，堵塞病毒輸入和傳播途徑，提升疫苗接種率。時評說，只有抗疫成績硬，才能夠爭取早日和內地通關。这个是商报视频。 东方日报政论说，有四十几年历史的石硖尾村日久失修，近日一个单位有大幅石屎塌下，差点砸死七十几岁的失明婆婆。两年前居民邀请了运房局局长陈凡落区视察，当时局长形容是计时炸弹，之后房署只是头痛医头，问题没有根治。政论指，建筑安全并非单靠维修可以解决，如果情况持续，随时会发生不幸事件。《東方日報》政論。 大公報社評說，區議員宣誓在職，幾日之內已經有大約170名區議員辭職，如果以為急急跳船就可以逃避法律責任，避過被追討任期內的不當薪津，不過是一廂情願。社評說，攬炒派區議員做過什麼、講過什麼，不可能好像粉筆字一樣就被輕易拆掉，特區政府要嚴肅處理，依法追究責任。大公報社評。 明報社評說，內地召車業龍頭滴滴出行風波持續發酵，中央出手監管整治，凸顯數據安全對國家的重要性。短期內地科企對去美國上市相信會變得審慎，港府應該把握機會，為實力雄厚的內地科企在香港上市提供更多的方便，同時都要密切留意中美資本市場如果進一步脫歐，長遠對香港的福禍利弊。明報社評， 呢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太子道西啦，去翻深水埗方向，近住新世纪广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亦都影响到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嗰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咁重复多次，太子道西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新世纪广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九龙城回旋处，咁亦都影响到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嗰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浸会桥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对出啦，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观塘码头噶，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观塘码头。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新墟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新墟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柯布连道。 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北角政府合处。喺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喺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就喺翠塘花园。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近住万年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大网仔路，近住沙角尾。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啦，龙尾排到去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对出咧系挤塞，龙尾就喺马场。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骏景园由于有交通意外，龙尾喺和斜村。大埔公路去上水啊，近住骏景园有交通意外，龙尾喺和斜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1年7月13日，林郑月娥表示已向中央提交报告，争取恢复通关。 周五起，俄罗斯抵港人士需强检21天及自我监察7天。 大埔劏房单位遭纵火，三死一伤，疑凶危殆被捕。 联合国粮农组织与世卫等撰写报告，指去年饥荒急剧恶化。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也有讲到关于香港和内地通关方面的不同情况，那些条件究竟是满足到未呢？另外都是跟田北辰提及到有关于三名官员，包括保安局副局长、入境处处长和海关关长，之前是获邀出席一个私人会所饭局的时候是违反这个限聚令被票控的。见到昨天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都是说定性事件为官员的敏感不足，敏感度不足，以及是有疏忽的。咁佢亦都係即係講到啦，即係官員咧，原則上咧，原則上咧，公務員咧係接受款待咧，或者有需要出席飯局嗰陣咧，係要注意避免造成一啲嘅負面觀感。咁但係就講到話，政府人員咧不時都要同社會各界聯繫啦。接受款待，例如係參加晚飯啦。呢啲咁嘅飯局啦，本身係唔屬於接受利益嘅。咁歡迎大家繼續打嚟1872311，講到通關等等嘅，都可以歡迎大家咧係發表意見嘅。咁頭先都講到疫苗方面啦，係咪嚟緊都會有啲消息話啊，係咪可以要打第三針咧？不過講緊係出年嘅事喎，咁啊成個情況又係如何咧？都歡迎大家講下嘅。咁另外咧，有關於支聯會方面啊，咁啊見到之前佢哋都佢哋嘅綱領啊，包括係提及結束一黨專政咧，都係被唔同嘅聲音啦，啲都話係有問題喎。咁可能係會唔會係違反國安法咧，都有一啲咁嘅爭議嘅。咁啊見到咧近日支聯會咧就將常委嘅人數啊，就減到7人，並且係遣散所有嘅職員，咁就話係一個叫防風嘅措施。不過支聯會咧就話係冇改到綱領嘅。嗱，呢一啲嘅佢形容嘅防風措施啦，對於佢哋嚟講，對於支聯會嚟講係即係幫到幾多咧？咁都可以請一位嘉賓去講下嘅。有支聯會常委亦都係葵青區議員梁錦威，早晨。 係，早晨，你好，早晨。 早晨，阿梁錦威，你會唔會係咪開咗收音機啊？可能要熄一熄先。 唔係，咁啱喺會議室嗰度，喺你支麥。 OK， 好啊，好啊。阿梁錦威想講翻個正題先，就係即係見到而家話常委人數就減半，七個人就係去到減咗一半嘅啦。呢度亦都遣散曬，係咪所有嘅支聯會職員？那個做法同埋個原因係點解？可唔可以解釋下？ 我想其實我們現在支聯會面對的風險都是非常嚴峻的，所以我們其實早前常委會就談過就會減少常委會的人數和遣散員工，其實是希望減低他們那個風險的。而常委離開那個其實是個人決定，但是自願的這個情況是 你就是其中一個繼續留任的，是嗎？ 是啦是啦，我会被留任的。 所谓的风险，你最主要是觉得个风险是哪里呢？是不是近日都有很多针对着支联会纲领那一类的言论出现？ 是啊，因为其实我哋近呢几个月咧，就见到其实不断都有唔同嘅亲建制嘅人士咧，系攻击支联会啦，咁亦都系表示支联会系会违反港法嗰个情况啦。咁所以我哋就都感觉到咧，嗰个风险系比过去强嘅，亦都系大嘅。咁所以我哋就有呢一啲嘅情况啦，咁即系呢一个举动啦，咁就希望減低我哋嘅成員嗰個風險咯。 係，但我就想知啦，即係減低咗常委人數，就係咪即係真係做到你哋講嘅防風啊，或者即係減低風險嗰、那個那個效果咧？即係人數減少係咪真係做到呢樣嘢咧？ 嗱，我諗對於支聯會嚟講咧，其實我哋個綱領係不變嘅。咁我哋其實都明白，即係我哋都有嗰個準備嗰個風險啦。咁所以我哋其實呢個情況咧，即係我哋而家呢個舉動咧，其實主要係希望保障我哋離開嘅常委啦，同埋我哋職員嗰個安全咯。 但你哋綱領不變，我見就係好多 綱領不變嘅，係 係咯，即係嗰個討論係點解決定即係做一啲防風措施或者一啲即係希望減低風險嘅舉動嘅時候，綱領呢一個位係唔改，就係淨係純粹人數上面減少啦。但係因為你哋綱領直接就好多人針對啊嘛，今次係嘛？ 係啦係啦，我諗我哋支聯會咧，其實就呢個綱領咧，其實我哋用咗超過三十年嘅啦，堅持咗，咁我哋亦都唔會放棄呢一個綱領啦。咁當然我哋其實而家咧，我哋面對我哋常委嘅人數減少啦，亦都遣散咗我哋所有嘅員工啦。咁其實我哋未來嘅工作咧，其實係會出現一定嘅困難嘅，即係最基本我哋人手會少咗啦。咁所以我哋其實未來咧都會專注喺平反白金文運同埋悼念六四嘅工作上面咯。咁呢個我哋係會希望可以繼續做到嘅。咁我哋出年六四，我哋亦都希望可以繼續喺維園舉行我哋嘅燭光悼念集會咯。咁呢個係我哋而家最主要嘅目標啦。 OK， 但我想知道咧，因為其實國安法啦，即係生效咗超過一年啦。咁呢段時間其實支聯會都喺度運作啦。你哋亦都常委嘅人數，就算而家有啲係辭咗，佢哋本身曾經啦都係支聯會嘅常委嚟嘅。你覺得喺咁嘅情況下，如果真係國綱領係可能有機會係違法嘅時候，呢一啲离开咗嘅常委系个风险系冇咩可以？ 其实我哋就评估唔到嘅呢一方面，因为其实而家咧嗰个其实大家都见到就系嗰个红线咧，即系所谓嘅红线系会不断漂移嘅，即系其实佢我哋评估唔到咧，我哋会唔会违反港法？我哋而家其实我哋认为我哋冇违反港法嘅，亦都冇违反其他嘅法例啦。咁所以我哋其实而家都系做紧一个合法嘅行動同埋一個合法嘅組織咁樣去運作我哋支聯會嘅，咁至於政權嗰個紅線咧，其實我哋就真係冇辦法可以猜度，我哋都唔會猜度啦。 而家你哋減到七個人啦，頭先你話嗰個運作上面有一定困難，咁就話會希望可以平反白錦文運啦，同埋悼念六四嗰個係繼續做嘅，咁但如果再進一步喺你哋嘅人士入邊再減少。可能自己是离开常委或者是被捕的时候仲运唔运作到落去呢其实。 我哋都仲评估緊因为我哋其实而家呢就都系处于一个交接啦同埋工作嘅调整期嘅。咁我哋都未来都会继续不断去到评估嗰个形势啦同埋我哋嗰个运作情况嘅。咁就係啦现阶段我哋就会继续希望出年我哋都可以继续举行到我哋嘅六四悼念集会啦。 其实决定离开是你哋集体决定去到七个人定是真的有咁多人离职离开啦咁离开常委咁所以就剩返七个人是一个个人的决定去辞支联会常委定是一个集体决定嚟。 我想我哋减少常委人数呢就是一个集体决定嚟嘅。咁最后哪些常委离开呢其实就是一个个人决定。 除了六四的悼念晚会刚才你提到其实六四纪念馆而家嗰个嘅运作又会系点？ 我哋而家都仲同律师商讨紧嗰个法律细节嘅，咁因为我哋都希望咧，我哋六四纪念馆呢、这个地址咧嗰个运作咧系可以合法同埋继续营运落去嘅，咁所以我哋而家都仲同律师商讨紧一啲嘅细节，咁就等紧法律意见啦。 我想知道头先纲领嗰度咧，我都想问多句，系咪无论如何都系唔会改纲领嘅？你哋？ 我哋现时就冇呢个打算嘅。 另外咧，你都有另一個身份嘅，咁就係即係葵青區嘅區議員啦。咁近日都見到唔少嘅區議員有辭職，因為見到都話政府會即係盡快會為區議員安排宣誓，咁亦都講到有一啲即係消息傳出啦，會可能有一啲區議員會有一啲嘅被取消資格 DQ 嘅風險嘅。咁你係咪決定係留任㗎？係 啊，我係決定留任嘅。 你嘅考慮係咩咧？ 我谂我嘅谂法就比较简单嘅，就系我其实系经过一个公平嘅选举咧，去到进入议会嘅。咁我其实可以要我走嘅人咧，其实就只有选民，我哋嘅人民咯。而政府唔可以咁样逼我走咯。即系唔可以透过一啲似是而非嘅一啲传闻啊、靠客啊咁样令到我走噶。咁所以呢个系我最后决定留任嘅原因啦。 但你自己有冇谂过嗰个嘅风险？因为有啲嘅消息传出就系话，如果系被DQ 嘅话，可能唔系净系冇咗个区议员嘅资格，系会追翻一啲嘅薪津啊嘛，或者可能系涉及过百万咁样噶嘛？呢个点考虑呢？其实有 嗱呢个咧，其实我谂道理上咧，其实政府就冇道理嘅，即系呢个追法。咁而其实佢系制造紧一种恐惧嘅感觉啦，令到我哋啲议员同事会担心未来会有一啲嘅債務嘅風險啊，等等啦。咁我所以我最後留任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我覺得我哋唔可以輸俾呢一種恐懼咯，係總要有人去到話俾市民知，其實仲有人喺度繼續堅持緊同埋對抗緊呢種恐懼咯。 OK， 同阿梁錦威你傾到呢度，多謝你接受訪問。 多謝你， 好。梁錦威咧就係支聯會常委，都係葵青區嘅區議員嚟嘅。講到區議員宣誓啦，之前一路講法都係話預係本今個月內係宣誓嘅，不過見到連日都有一啲嘅區議員咧係辭職。咁呢個都係啊，因為涉及一啲嘅消息傳出啊，報章消息咧都話係即係嚟緊可能會有一個嘅大規模嘅取消資格嘅情況啊，而即係呢一啲嘅被取消資格嘅區議員咧，亦都可能係會被追翻上任以嚟去到即係宣誓之間嗰啲嘅薪酬啊、津貼等等嘅。咁啊，見到特首林鄭月娥尋日咧喺電台嗰度接受訪問咧，都有提到話今屆區議會咧係極端政治化。咁亦都提到區議員咧用區議會嘅平台去反對內地以及政府啦，甚至侮辱官員啦，佢就話係感到可惜嘅。咁亦都講到就話即係好多人咧可能係即係睇咗一啲法律啦，包括係要效忠特區、擁護基本法嘅正負面清單咧，可能係心中有數。咁就話做咗一啲嘅負面清單嘅事咧，先至係辭職嘅。咁講到就係有啲嘅區議員咧係辭職嘅情況。林鄭月娥有個咁嘅回應嘅，呢個都可以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嘅。有民主黨主席羅建熙，早晨。 早晨啊，兩位。 早晨，羅建熙。蕭樂文喺度。咁想問一下羅建熙就係、是、尋日特首林鄭月娥嗰一個嘅説法啦，就話。有啲人都可能睇咗個正負面清單，咁啊心中有數，咁所以就決定係辭職嘅。呢個你點睇呢？ 我諗即係作為一個特區政府嘅首長咧，即係如果佢覺得有啲咩人係做咗啲乜嘢，不如佢就直接啲講咯。我覺得 keep 住呢屆政府咧，特別呢一兩年咧，佢哋都係好中意用啲模棱兩可嘅字眼去形容一啲情況，即係你心中有數啊嗰啲你自己心知肚明啊。其實如果你真係想講嘢嘅，不如你就直接啲講出嚟啦。即係我覺得唔需要用一啲咁樣嘅咁模棱兩可嘅字句。至於你話個正負面清單嚟，我已經睇咗好多次，我亦都曾經上你哋節目都有講過。即係我覺得有時候個正負面清單就係、是、有啲地方係好模糊，佢係好多演繹嘅空間。咁當然我見到我哋我自己咁樣計嘅話咧，其實你問我嘅話，我到而家我都我相信我自己，如果我去宣誓嘅，我係符合到呢個正負面清單。不過我唔知個政府會點樣演繹嗰啲條例，所以我係冇辦法知道究竟佢最後係咪真係會容許一啲人去通過個宣誓。咁我覺得呢一個就係即係喺法律裏面，即、就、係、是、香港作為一個咁多年以來受大家接受係一個比較法治好嘅地方，就係、是、啲法律。清晰，咁而家好明顯就已經唔係一個咁嘅情況啦。 之前你都有去信話俾特首林鄭月娥嘅，嗰、那個即係想去解釋清楚多啲，而家嗰啲消息有幾多係真，幾多係假，類似係咁樣啦。有冇覆翻嚟咧？呢、這個？ 我係冇收到回覆嘅，而我相信即係過去呢幾日咧，即係不論阿特首自己啦，或者係徐英偉又好啦，或者係李家超都好咧，佢哋每一次回應區議會相關嗰啲嘅宣誓嘅問題嘅時間，都仍然係好模糊嘅。而我覺得呢一樣嘢，呢一種咁嘅模糊咧，其實係同佢哋呢啲牌不停喺度講咩假新聞啊嗰啲咧，係完全係徹底兩個嘅反應嚟。即係我覺得嗰、那個即係如果你咁重視假新聞呢樣嘢。 咁你話俾我知，咁嗰個係咪一個假新聞咯？大家叫你去澄清，你又唔澄清。咁你呢個特區政府係喺度做緊啲乜嘢咧？點解可以咁樣自打嘴巴得咁緊要嘅咧？咁我覺得佢唔願意澄清嘅時間，咁其實可能就係佢故意去容讓呢啲咁樣嘅唔同嘅風聲係繼續去喺度去喺佢個模糊化係要持續咁樣咯。 嗯，雖然你形容佢嗰個說法係模糊啦，未。即係知道嗰啲風聲係咪真啦咁，但你最終都係決定係辭咗職喎。呢、這個嘅考慮係點咧？其他有啲嘅黨員繼續留，會唔會都係你考慮嘅、即係考慮嘅時候有諗嘅咧都？ 這個一定是我會去考慮會諗啦，即係當然即係有一啲唔同嘅黨又有唔同嘅選擇，咁呢個一定係喺我嘅成個想法去諗嘅，我自己個情況係點樣嘅時候，一定會有考慮到咁但係即係當然，我覺得我喺呢次個選擇就係、是會離開咗啦。咁最重要嘅原因係其實我覺得個政府既然唔願意去釐清嘅時間，咁我對我嚟講咧，我覺得我嘅地區工作，我係好想有一個確定性，我想知道究竟我係用咩身份去繼續喺個區裏面去做嘢。如果我係、那個身份係隨時可能會變，今天我如果係繼續去宣誓，我又唔知佢會唔會俾封信我邀請我去宣誓，我又唔知我宣唔宣誓成功，跟住宣誓完之後又唔知佢會唔會有其他嘢，將來又可能會話你唔符合規格，然之後可能隨時又要 DQ 翻你。呢種咁樣嘅不確定性對我去推展我自己嘅地區工作咧，其實有好大嘅影響。咁所以我既然個政府係唔願意去釐清啲嘢，佢係要模糊化嘅話，咁我就自己去令到成個情況更加清晰。咁我嚟緊將來嘅日子，我就會用一個唔係區議員嘅身份，就去繼續服務我啲居民。 嗯，你嘅決定對即係你決定辭職啦，對其他黨員嗰個影響大唔大咧？見到 我是比較遲去做決定的原因，是因為我都想看一看其他黨，有時我亦都不希望即係我帶頭行咗啦咁樣。呢、這個我希望是想係咁樣，因為我覺得呢啲嘅決定是即係好，大家個大家會關心或者大家會衡量嘅情況都係好唔同，每一個人自己嘅情況亦都好唔同。咁所以我覺得嗰、那個我自己去做個決定嘅時候咧，我希望都唔好影響到太多其他人，因為每一個人都應該有自己嘅選擇。當然啦，即係我覺得我作為黨嘅主席喺呢件事情上面有一個咁嘅決定嘅時間，會唔會有個別嘅黨又會因此受到影響咧？咁我相信都可能會有嘅，但係我亦都會覺得佢哋可能都係十五十六年之後，最後要做個決定嘅時間，佢會睇埋我個決定。咁係即係如果係一啲十五十六，大家係一本半咁嘅情況，我諗可能會受到少許影響咁樣。 嗯，因為我見你咧就講到話啊，嚟緊會唔會再即係大家都問啦，會唔會參加立法會選舉？咁你都係話持一個開放態度，係咪都係？都係咁。但係你今次選擇辭職，咁但係之後又即係開放態度，如果真係參選嘅話，同樣有機會可能係被取消資格等等嘅喎。其實可能嗰個結果都一樣嘅喎。點解咁考慮咧？又 我諗我對於即係參選立法會呢樣嘢，即係我覺得個黨如果係有一啲嘅決定，最後話我哋九月個會員大會，大家決定係要去選舉嘅。咁我覺得我作為黨嘅主席，咁我係要去，即我係冇辦法唔同意呢個結果啦。第一，第二個就係、是、即如果黨又覺得我係一個比較適合嘅人選嘅話，咁我覺得咁咪盡我所能咁咪去做咯。咁當然個。之後如果真係或者要去參選嘅時間，其實都係好多嘢係好唔確定。咁、 okay. 但係我諗我自己可以 settle 到我自己區裏面嘅工作先，咁我就再去處理其他嘢，咁、 okay. 我都覺得會比較放心啲、舒服啲。 好啊，唔該曬羅建熙，同你傾到呢度。 唔該曬。 好，羅建熙係民主黨主席嚟嘅，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话，有啲研究追踪接种新冠疫苗之后抗体可以留喺身体几长时间。以接种伏必泰疫苗为例，最多科学家指出抗体可以维持大约六至九个月，因此需要接种第三针。另外，如果第三针疫苗加入应付变种病毒嘅能力，接种之后可以加强保护力，因此接种第三针系时间问题，而家要开始准备。 崔俊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伏必泰药厂已经向美国方面申请紧急使用第三针，估计如果获批，药厂方面会推行第二代疫苗，预料春年年初会有供应，相信政府亦都要同药厂商讨采购第二代疫苗。崔俊明又说，很多研究显示接受过器官移植的病人接种疫苗之后抗体水平较低，要考虑是不是要为这类的病人检查抗体水平，如果抗体水平真的较低，应该尽快为他们接种第三针，不用等待第二代疫苗。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宣布，已经和中国国药集团和科兴公司分别签署预购协议，意味国药疫苗和科兴疫苗进入疫苗全球获取机制的疫苗库，并可以从今个月开始向疫苗库供应疫苗，协助发展中国家的防控新冠疫情。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指出，两款疫苗已经被列入世界卫生组织的紧急使用清单，可以立即向疫苗库各参与方供货。根据协议，两间中国公司今年十月底之前可以向疫苗库提供1亿1000万剂的新冠疫苗，后续长期供货。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有关人员说，两间企业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签署协议，是中方以实际行动兑现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承诺的重要体现。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最先在印度发现的 Delta 变种病毒正是以极快速度席卷全球，导致确诊个案和死亡病例激增。目前这种的病毒已经是至少出现在过百个国家和地区，预计很快将会成为全球流行的主导新冠病毒。谭德赛说， Delta 变种病毒为一些的国家，特别是医疗资源有限的低收入国家构成极大压力，但同时全球疫苗供应严重不平均和不公平，有国家和地区已经为民众打第三针作加强剂以应付变种病毒，不过另一些的国家甚至无法为卫生工作者和最弱势社群提供基本保护。他呼吁有关国家不要订购加强剂，应该继续分享疫苗。较早前，以色列卫生部指示当局授权的四个医疗健康服务组织，向低免疫力的成年人提供第三剂新冠疫苗接种。南非当局部署军队应对前总统祖马服刑引发的骚乱。在祖马家乡省份一个城市，一个商场在当地星期一被人纵火，有相片显示部分建筑物和车辆亦都被人放火，有商铺就被人抢掠。报道形容那个城市局势动荡，当防暴警察在一间被洗劫一空的商场发射橡胶子弹驱散示威者的时候，对方以实弹还击。南非自上星期持续有骚乱，至今至少6人被杀，200人被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56点，升148点，总成交金额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51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84点，升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37.5升3元，新上市的腾盛博药是报20.8，港交所508.5升5.5，维亚生物是报9元跌4.9，阿里巴巴198.3升9毫，美团285元跌2毫，盈富基金28.24升1.4，比亚迪股份238元升5元，友邦保险95.15升1.1，小米集团27.05先升4仙，系升4毫。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7，日元110.39，瑞士法郎0.915，加元1.245，人民币6.471，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49，新西兰元对美元0.7。日经平均指数报28783点，升214点。港金现价报1673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8.51美元，卖出1809.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咧几宗嘅交通意外啦，同埋坏车啦。先讲咧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非常挤塞，车龙排翻上去将军澳隧道嘅收费广场对出嘅。重复多次咧，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咧就有交通意外，咁一带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收费广场对出。咁揸车嘅朋友咧，睇可唔可以改路行驶。咁喺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慢线就有坏车，车龙排到去龙日村，亦都影响到青云路上翻去黄珠路挤塞，车龙去到叶黄路噶，就系、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龙日村，青云路上翻去黄珠路咧，亦都受到影响，龙尾排到叶黄路对出。咁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骏景园嘅交通意外咧，大约一分钟之前就啱啱清理好，咁但系一带咧仲系非常挤塞，车龙排翻过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另一边咧就排到青沙公路近住大围新村嘅，就系、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骏景园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咗冇耐，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大围新村。咁较早前太子道西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新世纪广场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车龙就排到去九龙城门。回旋处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太子道西嗰段咧都仲系挤塞，车龙排到油站对出。就系、是、太子道西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新世纪广场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车龙咧仍然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太子道西嗰段咧，车龙就排到去油站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亦都受到观塘绕道的交通意外影响，车龙排到去车龙咧系排到去欣怡花园对出嘅。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军器厂街，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屈地街，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翻皇后大道东咧亦都车多，龙尾合和中心。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龙排到龙盘苑，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打豪敦路一段比较挤塞，去九龙方向龙尾排到翠塘花园，反方向入翻去西贡，车龙排到白沙湾码头对出。咁普通道咧出九龙方向，近住万年街一段咧仲系车多，龙尾去到大网仔路近住木棉山，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而家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2021年7月13日，林郑月娥表示已向中央提交报告，争取恢复通关。 周五起，俄罗斯抵港人士需强检21天及自我监察7天。 大埔劏房单位遭纵火，三死一伤，疑凶危殆被捕。 联合国粮农组织与世卫等撰写报告，指去年饥荒急剧恶化。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通关方面，特首林郑月娥就话向中央已经交咗一个争取恢复通关嘅报告啦，亦都话唔会轻易放弃严守防疫嘅态度，唔会好似外国咁样采取同病毒共存嘅策略啦。咁至于头先亦都提到啦，有关于一啲区议员辞职嘅事件啦，咁啊见到有报章都综合咗一啲区议员喺 Facebook 啦，同埋区议会网页嘅资料啦，咁就话寻日咧系再多至少19名嘅区议员系辞职噶，咁而家区议会咧就有超过230个议席咧，系已经系悬空咗嘅。咁呢个系明报有综合过一啲资料嘅做法啦。咁今日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电话旁边有黄先生，早晨。 系早晨啊，萧先生。 系，请讲。 系好多谢你，即系驳咗我上嚟，我打咗成个月。OK， 我小长话短说啦。 系， 就系关于议员辞职嗰度咧。我作为一个小市民，我是一个长者，而家喺咁短时间有200多个空缺咧，而家政府有关嘅人士出嚟讲咧，就是好多次都讲咧，市民咧其实有好多渠道可以去寻求帮助噶，咁呢样嘢真系好灰谐嘅，即系而家我哋冇咗区议员帮助嘅时候咧，点解我哋政府咁多年要使咁多钱去设立呢个区议会咧？这个是他真的不要擘大眼讲大话，我是不是说坦白地讲不是民主派的人，我也都不认识他们。OK， 咁另外一样嘢呢，就而家呢个头先嗰位民主党嗰位主席都讲咗。刘建熙是我希望你唔好即係俾我讲多少少，虽然我慢咗少少，即係依家讲嗰个流出嚟嘅消息，话要 DQ 佢哋之后，又要追翻佢哋嘅人工，呢个系好无良嘅。即系如果系一个雇主请咗个伙计做咗几年 ，OK， 突然间发觉，喂，你完全唔符合我哋公司嘅要求，唔该你俾翻你过去呢几年嘅人工我啦。佢哋有俾请嘅人佢哋啲议员嘅助理，佢哋。收到人工又有交税水电煤租金，喂，这个咁嘅问题真係政府佢哋有冇即係自己用下个脑第二样嘢呢即係对我哋而家小市民嚟讲呢，真係求助无门。第二样嘢我想再讲讲啊，萧先生俾我再讲讲关于犯罪嗰度呢，嗰三位高官呢而家啲政府 even 林郑都出嚟讲呢，就係即係俾个机会佢哋认咗错啦，咁样样即系我哋觉得咧，小市民觉得咧，点解佢如果能够用呢个咁嘅睇法，连埋建制派嗰啲又话佢哋系好能干嘅人士，点解嗰啲40多个参加呢个初选嘅 ，OK， 点解佢哋要佢哋唔能干咧？佢哋系点解唔俾个机会佢哋咧？喂，即系林郑又话佢为咗香港，话佢嘅家人咧好惨，点解呢班人嘅家人佢有冇諗过咧？即係我希望佢哋真係唔好咁，真係讲真係太过冷血啦。而家香港已经变到咧，即係林郑，我唔知道佢哋嗰个家人攞住外国护照，佢可唔可以自己又澄清咧？问下李家超啊，佢哋 好啊，唔该晒阿黄先生嘅，仲有叶先生喺电话旁边，早晨。 系早晨啊，你好啊， 系请讲。 我想讲翻个通关嗰个情况，即系我听到政府就话，同中央即系讲一啲通关嘅条件啦。咁政府成日都讲就话，商务优先。嗱，当然商务系增加香港个经济，甚至系国内啲嘅经济啦。我唔反对嘅。咁但系唔知政府有冇体会过就话，一个跨境嘅工作啦，即系意思本来喺深圳居住嘅香港人啦，但系因为要工作翻香港工作。其實每日翻香港工作而晚上翻深圳居住，相信都有好幾萬人。呢個第一。咁第二咧就係跨境嘅學生，包括小學、中學咧，其實喺呢一段疫情裏面咧，已經有成年幾係翻唔到即係例如北區啦，北區嘅學校咧上課。所以當然一路都係做緊網課嗰個情況啦。咁但係嗰、那個成績啊，係未如理想咯，即係可能又上下網，又掛住打機啊，咁亦都會影響。咁另外第三咧，想講多樣就話，都係講工作方面。咁本身我同太太都係香港工作，咁大家都係深圳居住啦。咁但係因為疫情嘅關係，我太太過唔到嚟香港嘅話咧，咁其實個工作咧都影響咗，亦都離開咗即係之前個公司，所以都想反映翻個情況。 如果有限額嘅話，你咪都想可能啲跨境學童都係首批可以即係通翻關嗰陣可以來往到兩地咧？ 嗱，當然啦，如果你話政府係話有啲叫做俾個優先嗰個次序咧，其實跨境學童咧，我都希望政府可以做到，甚至可能政府又話。係咪又要打個針啊？其中一啲條件啦、啊，咁當然政府都可以做啦。咁但我都想更加 concern 就話，如果本身係有一班市民係喺根本個成個 family 喺深圳居住嘅，或者本咁其實我覺得呢一類嗱，因為國內嗰個疫情其實都大致上都控制到啦，都控制到啦，即係多數都係一啲輸入嘅個案啦。咁如果你話喺深圳好。咁佢可以翻到嚟香港，大家都係可以照正常咁往來。當然，你話政府係咪會做翻一啲嘅檢測嗰啲項目咧？我唔反對嘅。咁、但係希望都有一個條件可以提出嚟，點樣可以令到一班本來係喺深圳居住可以係翻到香港係工作到嗰班嘅人士市民係可以真係正常可以回復到初步嘅生活咯。 好啊，唔該曬葉生，佢係關注到可唔可以喺即係內地或者深圳住嘅家庭啦，可以即係盡快可以通翻關啦嚇，喺香港做嘢嘅時候，尤其是可以方便一啲啦。有鄭太打上嚟，早晨。喂，係鄭太係你啦，聽到請講。 係啊，你好。 係。 我嘅意思話咧，即係如果咧上咗年紀啊。有个检疫证咧，就俾嗰啲又唔系好老，又唔系好后生，都退休十几七十岁嗰啲咧，帮人下见嗰啲兄弟姊妹啊，或者自己亲戚啊，咁咧有检疫证咧，就唔使隔离嗰种咯。因为咧佢都退休，即系嗰啲金钱又啱啱好啊嘛，咁。是留咗喺香港咧，啲仔女又望得大，又唔会嚟氹佢，跟住咧就会令到咧老人家咧好闷啊，胡思乱想啊，或者身体唔好嗰啲咯。咁啊，尽量瞓工嗰啲咧，即系总之要去嘅时候咧，有个检疫证嘅验证咧，等觉得佢即系七日内啊冇事，咪放佢喺大陆咯。 Okay、 我嘅意思就系咁咯。 好啊，唔该晒郑太，老人家都关心我，可唔可以通翻关，可以喺内地住等等咧？这个可能长者都有关注嘅，咁睇下有关方面都会留意一下啦。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唔该。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所谓气功，就系、是、一种好好过生活嘅功法，好好咁观察自己嘅思想。俾自己幸福，好好咁观察自己嘅饮食，摄入好嘅养分，好好咁培养自己嘅人际关系，让物以类聚，时常亲近善人，好好咁观察自己住嘅地方，俾能量流动充沛，睡得安稳。如果气功就系咁简单，你就不妨读一读高尧契医师所著嘅《养气》呢本书。高医师嘅人生守则系。 大道至简，复杂是记不住的，无法直接上手的都不是我要的。 这本书的缘起是高医师结合多年的临床医疗实务经验，从众多功法挑选出最有效的方法，建立一套独特的养气法则。不必记一堆招式，练的是开心幸福，以身体的舒服为主。 这个就是老子所说的人发地，地发天，天发道，道法自然的气功练习，很容易就能够同天地结合，就好像翱翔于天地之间，与天地连线。每日五分钟培养出好的气感，就能够察觉身体上有任何不适的地方，跟住就提高觉知，俾情绪被消化，而幸福的感觉亦都油然而生。 宋代慧开禅师有首无门关的禅诗：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一年四季，春花秋月，夏风冬雪，都是美景。如果能无闲事烦心，这样每年每季每天都会是人间最好的时节，每分每秒亦都是最好的当下。但是怎样才能够从烦恼炽盛走向欢心松容呢？ 高尧楷医生在这本书讲述培养好气感的秘诀，以浅显的文字配合图像，给大家分享他多年来的练气经验。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养气》，作者高尧楷，由方志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冇留意咧小朋友咧啲牙齿健康啊、蛀牙嗰啲嘅情况咧？咁啊，见到原来咧一啲小朋友，尤其是喺基层家庭咧，有调查都话咧，佢哋嘅仔女咧系有蛀牙嘅情况咧，都几严重噶、哦。咁啊，而家咧即系一啲嘅儿童嘅牙科保护咧，主要都系喺小学生嗰度去做啦，幼稚园同埋中学生嘅层面咧，就冇一啲公营嘅牙科免费服公营嘅牙科服务咧，系用一个廉价嘅方式咧系俾佢哋嘅。咁呢一个咧都可以咧，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下噶。有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施丽珊，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施丽珊，你哋系咪喺上年去到上年十一月噶啦？去到今年都有做一个基层嘅家庭嘅一啲儿童嗰啲牙齿健康调查，可唔可以简单讲下嗰个调查发现到点啊？ 我哋其实就发觉其实好多小朋友都系有啲牙齿问题，所以我哋就做呢个调查去反映。咁其实我哋发觉其实有八成几嘅小朋友都系有牙患问题嘅、即系蛀牙嘅牙齿好多嘅情况。咁、但系咧就因为政府就冇一啲儿科嘅即系牙齿嘅保健嘅服务，咁、所以好多咧就系冇去睇嘅。即系咁同埋咧就佢哋啲小朋友其实系会影响佢哋学习啊、情绪啊。咁但系有啲家长系尝试去睇。咁、但係佢哋話去睇完私家即係100蚊檢查或者200蚊檢查之後呢、發覺出嚟嘅價係幾千蚊啦。咁所以就好多就嘩咁樣搞俾唔到。 即係因為佢檢查係100蚊咁但係可能真係100 蚊100蚊咁但係如果你真係要去補牙或者有啲甚至話再嚴重啲要導牙根啊嗰啲成講緊幾千啊成萬啊咁啲家長就發覺負擔唔起，咁好多就睇完就唔敢再落去啦。咁所以就有啲就話咁引到小學啦，因為其實依家政府只係有小學嘅嗰個牙科保健啊。咁我哋就發覺咁樣其實真係唔係好掂咁樣，咁即係你好多細路仔其實喺嗰個幼兒期間嗰、那個牙齒啊、牙肉啊都有問題嘅時候，其實你跟住啲小學都會好多問題。 但可唔可以講翻？ 其實好多普遍都係，因為但其實全香港嗰個小朋友嘅牙齒個保健都係差嘅、即係貧窮嗰啲就八成啦，即係一般所有嘅小朋友都有五成㗎。其實政府自己做咗嘅。 但頭先你講到咧，話嗰啲小朋友咧要去到導牙根嚟要去到，但佢哋嗰啲你講緊係啲五歲以下嗰啲啊嘛，即係去到未讀小學㗎嘛，咁佢哋唔係可以剝嗰隻牙之後會生翻啲恆齒出嚟嘅咩？照你。 咁有啲有牙患幾年咧，可能佢都忍下忍下，又睇醫生又太貴，就冇去睇，咁啊變咗個問題咪更加嚴重咯。 即剝咗唔得嘅嗰啲都。 剝咗都 唔得嘅，有啲都係，同埋同埋有一啲咧，我發覺我哋發覺原來咧點解香港嘅幼兒牙牙醫都少啊？佢哋話原來唔係間間都有得睇嘅。 嗯，即係有啲直情係見到個小朋友入嚟就話唔接客咁樣噶，係會咁樣。 有啲係啊，佢哋話冇啲，佢唔做幼兒咯。 OK。咁有冇話頭先話基層嘅兒童係再嚴重啲啦，即係啲牙患，但係本身就係整體全港 兒童係再嚴重啲嘅，普遍嘅香港嘅小朋友就五成咯，有蛀牙有牙患，咁基層嘅兒童係八成係有嘅。 你哋調查冇分析過 問題，直頭九成添。 OK， 你個調查冇分析過原因咧？點解基層嗰度再嚴重？ 我諗咧就第一咧就其實佢哋冇嗰個幼兒嗰、那個，即係冇嗰個佢睇牙醫嘅習慣或者保養牙醫嘅習慣啦。因為第一係牽涉錢啦、第二都佢哋都唔係好理解嗰個小朋友個牙齒點樣去保健啊嗰樣嘅。咁好多家長對呢方面嘅知識啊，的確都缺乏嘅。咁亦都我哋见到有啲小朋友佢哋会可能有啲佢哋会即係諗住平啲呀，咁有陣時佢哋买啲包呀、有陣時啲糖呀、咁有陣時啲小朋友会食一啲小食囉，成日都会就多于正餐嗰啲囉。咁呢个亦都会引致可能亦都引致多啲嘅牙患更加多问题。咁同埋佢一有问题佢冇去处理呀。即係因为佢驚平。惊贵，咁佢唔敢去处理嘅时候，又将个问题积累咗出嚟，亦都会系形成咗多啲嘅问题咯。会系 整体头先都讲到话嗰啲牙科保健啦，咁就主要喺小学生嗰度。其实有冇同政府过往有冇反映过或者了解过佢哋个政策背后，点解净系小学生先有呢啲牙科保健咧？无论幼稚园定系中学嘅层面，好似又唔见有，系咪人手资源有关系定系点咧？又 我哋以往咧都有同政府倾过啲牙齿保健问题，其实就佢。幼稚园同埋中学都冇嘅，咁我估就政府一向幼儿咧系比较忽略嘅，好似幼儿教育都系噶，幼稚园以前系冇嗰个免费教育噶嘛，系后屘讲咗好耐，咁我谂佢哋一向以为幼儿唔需要咁注重啊，佢哋或者正如你讲啦，剥咗只牙佢咪得咯，以为，咁但系其实系好多都会影响个小朋友一啲即系瞓觉、睡眠啊、情绪啊。一啲即係佢哋嘅即係健康啊，各樣嘅食嘢啊，咁即係唔係話你剝咁你隻隻剝曬佢咩？有啲真係好蛀咗好多隻噶。咁同埋你應該係唔係剝？唔係佢蛀咗成時先剝佢嘛，而係你應該係之前都要去護理嘛。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噶嘛。咁呢個係因為我哋第一我哋嘅推廣係好少啦，即係教育個牙齒健康點樣護理就少啦。咁第二我哋係冇呢種咁嘅檢查服務，咁但係去到小學先至有咯。所以有啲家長佢話諗住啊，等下就等到小學算啦咁樣。咁其實呢個係唔健康噶嘛，係啊。 我見你哋有啲建議喎，話係咪可以設立兒童牙齒醫療券？呢個係點樣嘅個諗法係？ 嗱，我哋覺得咧，其實咧最好咧就政府咧就用翻即係小學嗰、那個就是、有個牙齒保健，咁每一年佢都會送啲小朋友去一個特定嘅診所，咁政府提供嘅為佢哋檢查嗰樣嘢。咁如果政府話我人手上啊或者各樣嘢未搞得掂嘅，咁我覺得起碼你可以設住一啲牙齒嗰啲保嗰啲券，咁俾佢哋喺私家嗰度有啲補貼睇，咁就會可能都起碼臨時舒緩下一啲即係需要咁樣咯。 幾多錢先夠咧？頭先你講到可能有啲頭先有啲媽媽或者帶啲小朋友去檢查完之後，可能真係要做一啲剝牙啊等等嗰啲，要可能幾千甚至成萬蚊嘅喎。咁如果講到做呢啲醫療券，你諗住幾多諗住？ 我谂真系要睇睇喎。嗱，如果我哋咧及早去推广，同埋及早俾佢哋定期有啲检查咧，咁又唔需要去到咁多钱喎。因为好多时佢点解咧冇去做咧，就因为佢又要俾钱，跟住佢又忍到佢最后有出事嘅时候，佢先再去嘅时候，咪会变到个钱好贵咯。咁所以我哋觉得系，如果系你讲紧你有一千几百蚊嘅限额俾佢哋去用一啲呢啲嘅每一年嘅，咁我觉得都可以、可以谂嘅。系啦，就唔需要去到个去到要几千几万咁先去，咁梗系唔好啦。咁、亦都真系个资源都的确有限。咁嗰啲就可能而家已经形成问题，嗰啲就可以酌情再处理咁样咯。 好啊，施丽珊同你倾到呢度，多谢。